合作伙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关注路况，目前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京方向，以及建外大街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欢迎各位准时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元宵节快乐！今天吃了什么馅儿的元宵？或者是汤圆儿，每年到这时候大家就在争论元宵跟汤圆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区别，就是包法不一样。来关注一下歌坛的热点资讯啊，在最近一期歌手迎来一位蒙叔补位，他就是善于将民族音乐跟流行音乐融合的腾格尔。他说每唱到这首歌内心总会有一种伤感，因为他眷恋的草原美景遭到了破坏，于是他身体力行投身绿化草原的公益行动当中。今天第一首歌带来腾格尔的《天堂》。 蓝蓝的天空，轻轻的呼吸啊，这是我的家，哎，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这是我的家，哎。 这是一首了不起的歌，叫《天堂》，来自腾格尔。这媒体呢还热评腾格尔撞山扬币啊，微博上面李健跟他互相点赞互讽，说从事了一个了不起的行业，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歌手腾格尔的表现啊。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李荣浩为信打造的歌曲，叫做《魂》。信呢，这外表是蛮酷的，很冷，其实生活当中是很搞笑、很幽默的啊，跟他非常熟悉。这个讲笑话起来是经常啊，现场气氛活跃的不要不要的。而且信呢是特别热衷于公益啊，他一般直接拿现金去啊，最近就前往某基金会非常低调的捐款。在现在这个年代，你相信吗？他不用手机啊，他最后一部手机是十几年前买的滑盖手机。不用手机的原因是不想被信息捆绑住，他就是这么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啊。信啊，魂啊。 我放弃了漂泊过你身根，只为你的人，不以为这样才会有我们，你也失了准。你的笑像酒一般香醇，酒心却不忍忍，烈日当下我的自尊没分。只因为你在默背孤枕，我一路泪奔，在乱箭中你和风中残灯换一身伤痕，却只见你紧闭的双唇， 这是一首最新的单曲啊。接下来说到 FIR 里面的阿气呢，前段时间做客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力争这个团队没有解散，不过现在确实好像大家在观察他们哈。这个四年来他们一直在音乐上面有沟通，但是很难达成共识啊。FIR 的团长陈建宁现在索尼担任音乐的总监，也表示无奈，希望团体能够跟公司合作，但是飞呢希望以独立自由的方式哈。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还是先彼此发展个人的事业哈，不知道会不会因此不欢而散呢。我们来听

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许下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 16年之后，曾经的美少女组合 Fall in Love 在前不久杨丞琳香港红馆演唱会上面合体，满满都是回忆杀。2000年杨丞琳还有冷嘉玲、黄小柔、张琪慧组成了 Fall in Love。当时他们站在红馆表演时还是20出头的美少女啊，这么多年过后呢，啊，只有杨丞琳还在打拼当中，其他三位都选择了相夫教子的生活。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下面这一组是在港的团体啊，如果从1999年算起哈，首张专辑他们已经出道19年，相识超过20多年。不过前不久他们也非常感性的表示，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累啊，在想唱和不想唱之间矛盾着。这个跑巡演最长的行程呢，就是机场、酒店、演唱会场地，那个城市长什么样子是完全不知道的，很难有机会来品味城市的美景。这就是为了音乐痛并快乐着的 Mayday 五月天啊。接下来又是 K 歌时间，我选择来听10年前他们这首《突然好想你》。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 看过悲伤的电影，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记忆。 听到五月天突然好想你，下面这首歌是品冠最新的专辑《言外之意》当中的《借心伤》，目前这首歌的 MV 呢已经上架了，以过来人的视角来讲述爱情当中避免不了的情伤。这次的发片当然还是保留了品冠音乐当中恬淡从容温暖的风格，此外加重爵士摇滚的元素，也展示出了历经沧桑成熟男人的自我沉淀啊。与其 心酸不如去享受孤单，一张脸一段对话记太久都回望，渗透悲伤记忆却拴住心脏，封印了那些信仰好凄凉。世界真宽，人海里隐藏巨浪，一眨眼一个故事无声的呼喊，想看穿情关，看不穿也听不完，也许有爱情路的歌音墙。拿什么让我们来借心伤，每一步都很无常，苦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借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人的心中是否都藏了无望，一滴泪一寸光阴，爱来去忽然，问谁在他乡问不出天寒地暖，怕只有分岔路的这样散。拿什么让我们来借心伤，

军舰远航、城市街道站、港口撤侨，结合令人热血的歌词旋律，越发凸显了歌曲的深刻意义。明天晚上，辛晓琪将做客浙江卫视音乐推理类节目《异口同声》，现场带来《味道》《女人何苦为难女人》《遗忘》《领悟》等经典曲目。节目录制之前，辛晓琪坦言，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和自己声音特别相像的人，这次来了四位魔唱选手，自己对他们也充满了期待。据了解，辛晓琪2018巡回演唱会也即将启动，这次演唱会将登陆五城，届时不但有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更将有新的作品呈现给大家。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周末快乐，元宵节快乐！两个小时的中歌榜正陪着大家一起回家过元宵哈。近期歌坛热点资讯啊，下面是关于孙燕姿在微博发文道歉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她之前发了一张她的儿子在新加坡植物园游玩的时候呢，这个骑在一组公共雕像上的照片结果呢发出来之后，大家就 diss 孙燕姿哈。后来她就删了这条微博，然后呢做出了回应，重新发一条微博公开道歉，说到坐在一个公共雕像是一时兴奋糊涂了，做任何事情还是适可而止比较好，不好意思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 We got a smile that it seems to me reminds me of childhood memories where everything was as fresh as the bright blue sky。 我们来听一首孙燕姿的歌曲，就是她翻唱《枪炮与玫瑰》的一首非常著名的单曲 Switch Out on Man。 He's got a smile that it seems to me reminds me of childhoodMemories where everything was as fresh as the bright blue sky. Now and then when I see his face, he takes me away to that special place. And if I stayed too long, I'd probably break down and cry. Oh, oh, sweet child of mine. 全球有无数的歌手翻唱过这首歌，我们现在听的是孙燕姿在她的彩虹金刚上 EP 里面翻唱的 Switch Out Oh Man。接下来听一首歌呢，据说这里面暗含了谢娜的名字，大家仔细来听啊，这是张杰为电视剧《烈火如歌》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如歌》。初为人父的张杰呢，目前陪着老婆在家坐月子啊。谢娜在微博举报啊，自己瘦了，张杰胖了，通常都是这样的。这个妈妈吃不下的，老公都吃了哈，所以张杰据说在突击减肥呀。如歌。 剪念了眉头的霜花，写沧桑为报思念的马，写绵长情话投射了天涯，带我去小小红尘醉一下，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写下路让相逢不能罢，写月的缺乏长宿在我榻，写风沙吹成年华，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一落千，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像圈圈温柔途经过百川，若遗憾遗憾，若心酸心 你 杰的一首 OST 叫如歌啊，张杰绝对是易胖体质，不过下面这一位啊，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今天会变得这么胖啊。不过春晚看他在唱告白气球的时候觉得还好，但还是有一些粉丝会觉得出戏，因为看着发福的他脑海当中浮现的是演员陈赫的身影，你们太过分了。就连方文山也不忘拿这个奶茶梗来调侃他，在他的巨幅海报合影侧身搬着一杯巨大的奶茶，喝奶茶真的是容易长胖吗？我告诉大家，确实是催胖剂啊，没有比奶茶更厉害的了。我在去年曾经有一段时间疯狂迷上奶茶，大概两三个月之后就应该胖了有10斤左右吧。周董，咱们以后不如改喝茶吧。 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手发力抱紧，想去慰藉你灵魂，但你手脚冷冰，身体总会震。 睡，靠着我身心躯，滞留地累震，被内疚着你炸毁，永未能步近。雷念跟他分开心过分，望你因他伤心我不忍，若有怨罪烙印，得到的一方都苦得很，为非作歹，只因我天真，无法自制，忘掉你已非单身，成了罪人，忘形一吻，害你反觉做两分，承受强忍，望向他早点转身，忘掉我，忘掉昨一层雾霾。开心过分，望你因他伤心我不忍，爱若有怨罪烙印，得到的一方都苦得很，为非作歹，只因我天真，无法自制，忘掉你已非单身，成了罪人，忘形一吻，害你反觉做两份，从中作梗，应该我抽身，狂妄代价，留待我承受强忍，望向他早点转身，忘掉我还是你二人合衬。为非作歹，只因我天真，无法自制，忘掉你已非单身，成了罪人，忘形一吻，害你反觉做两份，从中作梗，应该我抽身，狂妄代价，留待我承受强忍，望向他早点转身，忘掉我，忘掉昨一层雾霾，望向他早点转身，忘掉我，忘掉这罪人一吻。 李克勤的《醉人》这首歌的旋律啊，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然后呢，就想不起来到底是哪一首。然后呢，现在要去搜索一下这首歌的原曲呢，是马来西亚方炯斌的坏人那首歌哈。李克勤呢，在今年春节呢，非常的忙碌，他飞到了美国的 Las Vegas 来举行他的演唱会。我有很多这个在 LA 的朋友，还专门驱车去到赌城去看李克勤的演唱会哈。演出完了之后又变回父亲的角色，陪儿子抢票看 Bruno Mars 的演出。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元宵节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哈。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同样是来自香港的歌手，这些年将工作的重心转向影视哈，基本上保持一年至少一部的电影。但是这张专辑《你我之间》花了四年时间来制作，并且为了求稳妥都是清一色的情歌。最近他在北京举行了新专辑的音乐分享会，我们来听一下 Fiona 薛凯琪 远远关系呀、啊，然后见。 在雪下你一定会留意你所有的讯息，爱这样陪伴你，就像我们没有你。好多话想回应，最后多半寥寥数语，给你安慰，给理解，再给笑语，不给压力，放心。未来像个谜，没有人能看得清，但我确定为明媚地放晴，随时准备暖和你，不祈求回报的感情，远远的关心和体贴，你已盘旋，我也不想想你在熬夜，我就失眠，很不能帮一点，远远的关心和眷恋，你的存在就已是慰藉，真爱过放弃了远走了，却又不舍牵连，为隔空传递想念。 璀璨开幕，进口家居用品优选力快生活。 北京 SKP 时尚梦想之地，邀您共享春夏鞋运节，3月3日至11日，女鞋男鞋10倍积分，刷银行卡赠购物卡，3月8日更有女神专项活动，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

首先我们回到2008年第七期中国榜 Top 40， 首周拿到第五的黑马歌是期待爱林俊杰金沙。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 Why 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想要找回来自己的节拍，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期待 前的一首黑马歌，林俊杰金沙的期待爱，现在两人是没什么交集了，完全不在同一家唱片公司。金沙呢主要可能去演戏去了哈，但是在那些年他们同属海蝶旗下，林俊杰几乎每年都要提携金沙带来一些对唱作品，像期待爱、发现爱以及呢最早两人合作的被风吹过的夏天，都还是蛮好听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年份来到2009年第七期中榜 Top 40 啊，新歌进榜最好成绩，首周拿到第七，叫做孩子的眼睛啊。那一年张靓颖 AT 音乐专辑当中，著名作词人娃娃来统领全局，那么这首歌用那种简单浪漫唯美的表达来塑造出一个灿烂又美好的音乐世界啊。张靓颖孩子的眼睛， 相信过浪漫爱情有快乐结局，相信过遇到的人都有个故事，你是否也曾经向往过看海洋的辽阔，离开家去追寻天边那颗星，希望有一天风带你旅行，时间哪里带 那滴答滴并不停歇，回到童年纯真感觉，再一次用孩子的眼睛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我想要相信这世界。 张靓颖《孩子的眼睛》啊，跟张靓颖同一年，2005年，哇，好遥远的年份。那一年，超女同时出道的黄雅莉也在09年推出了签约福茂之后的专辑《雅莉不怕》。这时期的黄雅莉也是有着简单纯洁的少女气啊。而作为主打的这首《火星爱月亮》，王亚军主理的歌词写的就像一个童话故事一样，唱出了美好清新的爱情憧憬啊。我们再来听听黄雅莉的这首歌《回到当年》一下吧。 传说中的这一天，月亮和火星靠得很近，他们百年难得一见，在今天努力寻找平行线。我用肉眼看不见，只怪自己没有望远镜，但我始终相信这感觉，静静的夜空释放一种想念。我有一个梦不会变，幻想看得见的天边，月亮会对火星说什么，会不会找到彼此最真的特别。求上人们整晚不失眠，我用肉眼看不见，只怪自己没有望远镜，但我始终相信这感觉，静静的夜空释放一种想念。我有一个梦不会变，幻想看得见的天边，月亮会对火星说什么，会不会找到彼此最真的特别。我努力闭上了双眼，感觉看不见变，幻想看得见的天边，月亮会对火星说什么，会不会找到彼此最真的特别。 这是2009年第77中国榜 Top 40，仅次于《孩子的眼睛》，排在第八位。黄雅莉《火星爱月亮》。中歌榜正在直播《璀璨年华》。下面听一首呢，这个让人心情大好的歌曲哈、啊。说到2010年，成龙请到了青年导演丁晟啊，拍摄电影《大兵小将》，其中的主打歌叫《油菜花》，有着粗犷的民族风，再加上成龙的影响力，一经发表就获得很高的人气，在2010年第77中国榜 Top 40上面，这首歌首周第5拿到黑马。除了由小柯主力创作之外，导演丁晟也参与了作词，《油菜花》。

想法有想法又能怎样，只能写部落格整晚，几个留言安慰不了心里的遗憾，没有负担原来也是种负担，自由多得让人心慌，你羡慕我那要不要跟我交换，快乐上一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喝一碗汤心怎么都不够满，这张被单这张睡床再舒服都觉得太宽，幸福就只剩一半，努力把日子都填满，别来提醒我多孤单，快乐上一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喝一碗汤心怎么都不够暖，这张被单这张睡床再舒服都觉得太宽，哦，好没人分享，幸福就只剩一半，就算把日子都填满，没人知道我多孤单， 叮当 Della 叮当在不断的成长当中，越来越多的放低嘹亮的嗓音，更多的时候是用心去体会，去理解，去诠释那些爱的歌声。我们听到是2011年第七期中国榜 Top 40首周进榜第七，一半啊，两个人的世界里彼此相伴，没人分享，幸福就只剩一半啊。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榜，大家元宵节快乐。璀璨年华说到，一年之后2012年第七期中国榜首周第十二成绩入榜的黑马歌就是叮当最好的师兄五月天呢，收录在他们第二人生专辑当中的这首歌相当的感人，叫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元宵节要团圆 了。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 在 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想带满那些特殊荣耀， 随时等待被需要。 是多少空间那属于我们的碧海蓝天， 爱问的 世道在凶在险，有我们捍卫这片浩瀚波澜。敌人的话多尖，哪能躲过这双金剑火眼？来不及眨眼，一击必杀，只在瞬息之间。感情情愿用滚烫的热血换来安定的家园， 不畏前线。你的名字虽然平凡，人民永远纪念，和平是最好的纪念。 是多少苦涩那属于我们的碧海蓝。 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继续受到低压复合区的控制，本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扩散条件持续下降，污染物累积，户外活动要有所防护。不过今天前半夜大气透明度尚可，可以安排看灯等元宵夜活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扩散条件越来越不利，有轻雾或轻度霾，应当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宜川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大型京剧文化传承节目《传承中国》将于3月4号晚9:18在北京卫视开播。在昨天举行的开播发布会上，刘晓庆、瞿颖、曹云金、李一晓学习京剧的趣味片段抢先曝光，看点十足。《传承中国》通过展现国粹京剧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将京剧艺术与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结合起来，用真实的方式呈现京剧学习的乐趣与挑战。由芒果 TV 打造的育儿体验观察节目《萌仔萌萌宅》将于下周收官。这档节目请来了袁弘、张歆艺夫妇，让尚未升级人父人母的他们当起了实习爸妈，照顾4个娃2条狗。说到录制《萌仔萌萌宅》的感受，袁弘当即感叹道：“养儿方知父母不易，孩子需要有耐心去对待，需要花时间去陪伴。”由宁静、马苏、奚梦瑶加盟的国民恋爱体验综艺《爱的时差》如今已经播出过半，在节目中宁静和陈玉轩的约会十足吸引眼球，两人默契指数不断提升的同时，也俘获了一众网友的心。在本周四上线的《爱的时差》中，陈玉轩又再一次对宁静大胆告白，制造浪漫回忆，而宁静的回应也令人十分期待。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的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你是我的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各位元宵节快乐，我是在北京的 DJ 麒麟。我们继续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最好成绩的黑马歌璀璨年华，年份来到2012年，当年在台北小巨蛋举行的中歌榜台北群星演唱会当中，周杰伦首唱了《红尘客栈》。转年到了2013年第7期中歌榜，这首歌就以黑马身份进榜，首周排在第5。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梦里下闲云野鹤孤船，快马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 影遮掩，与你戏对坐吟唱，我以工笔画将你牢牢的记下，你笔不为风扬，河沙看红颜尽晚霞，我说缘分一如参禅不说话， 是一部音乐武侠爱情片啊，周杰伦的《红尘客栈》，选自当年的十二星座这张专辑。接下来我们来动感一下，2014年张靓颖推出第七张专辑，叫《第七感》，我们来听一下专辑的主打歌《我是我的》，2014年第七期中国榜首周拿到第七呀。 陪我看日出，没有包袱，只有礼物。 张靓颖，我是我的。各位现在正在收听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璀璨年华。说到腾格尔，最近的大家哇都是发现他参加了歌手这个节目，58岁的小可爱啊，这个穿着非常时髦的衣服啊，参加歌手带来他的那首感动过无数人的天堂。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2015年第7期中国榜首周上榜拿到第14哈，以深情温暖的姿态推出的一首思乡的歌曲，叫《雪绒花》，雪红花。 你像一朵雪红花，微笑能把冰融化。每当天边吹来沙，我的心里放不下。你像一朵雪红花，冰清玉洁黑长发。不管风雨怎么下，红红脸颊下晚霞。我的家乡，我的花，我要离家闯天涯。你的泪花又流下，我只能为你轻轻地擦。我的家乡，我的花，我已记下你的话。走过秋冬，等到夏，我会回来陪你看雪花。 几遍的笑颜。 等了台下时的雪，等了烟火的长街，为谁静止的思念，风为君缠绕着烟，遥想染过了指尖，试过心的线，遮住你低垂的脸， 是女艺名飞传的插曲，叫《遗忘之前》。2016年第七期中国榜《扎弗里黑马歌》首周拿到第7的好成绩。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麒麟。再次要祝大家元宵快乐！过完元宵，这个年算是过完了。2018年我们要打拼啊！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去年在今年春晚啊曾经唱响的一首歌曲哈、啊。唱出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千年之约呀、啊！这是去年第七期中国榜 Top 40首周拿到第7，韩红的《千年之约》。 天晴 的图画，一场阔别让白云化为千年冰雪，轻轻泉水汇成世间一轮新月，你是我心和儿唯一。我放声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20位，陈明，河流。 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 第19位，张韶涵，没离开过。第18位，陶喆，《Mars Baby》。 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强烈爱的感觉。 第17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16位，李玛希，《荆棘王冠》，《The Crown》。第15位，莫文蔚，《如初之光》，《Let There Be Light》。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 第14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13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 第12位，毛不易，不染。 一壶清酒，一身尘灰。 第11位，周笔畅，风。 谁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中国移动光宽带，亿万家庭都信赖。今年提速降费更超值，4G 套餐用户宽带低至零元用，100兆宽带4年只需1800元，还送4K 电视盒、和睦高清摄像头，详询100086。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